学语，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曲，在1995年《非靡靡之音》专辑当中翻唱的一首歌《南海姑娘》。这张专辑是特别向邓丽君致敬的一张专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的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祈愿》，这也是电视剧《求婚大作战》当中的插曲。 记忆里你在身边，冷笑话逗你 我不听祈愿，希望时间重返。 由张艺兴领衔主演的芳华校园爱情剧《求婚大作战》目前呢是正在热播的过程当中。那除了大家对剧情的这个好奇之外呢，张艺兴为这部电视剧这个自创作曲并且参加钢琴曲改编的插曲《祈愿》也变成很多人这个关注的一个焦点了。清扬细腻的歌声娓娓道来，把一份温暖传递给了我们，也让人感觉到了初恋的美好味道。那刚才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《祈愿》，接下来来自范晓萱1996年《好想谈恋爱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 没人发现我在失眠，说我快疯了，不是就有人会听见。请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，从梦里扮演失败的笑脸。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。常常寂寞太苦节瑞，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想到一个人想到可能是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。女人世界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。